半交换你的开心，让我放下一万个心。你那冷不清你猜不透的反应，我绝不为你爱人操心。爱你爱够痴情我热泪难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，谈你谈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。哎呦，爱你爱够痴情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，谈你谈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哦，你是我所有心情。爱你爱够痴情我热泪满盈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，看你能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。哎呦，爱你爱够痴情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，看你能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哦，你是我所有心情。 爱你爱够痴情 哦，你是我所有感应， 能够耐心， 哦，你是我所有热情，哦，你是我所有憧憬。 声音，它来自心底的。